是星吗？是大小的小糖，最温柔，不会是花香，是他的发香，他是我在蓝色宇宙停止了流浪。是我在蓝色宇宙最真实。